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丰苏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苏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终于冇落雨啦，有太阳伯伯啦，我系小张张。 早晨啊，约仔。 早晨，终于嚟到8月1号啦。寻晚我冻起晒所有床板，摄高晒所有枕头。 七月再见，八月你好。 真系， 真系啊！ 我决定咗筹备8月再见，9月你好。 好嘢！ 我找了个老友帮我手。 边个？ 张家强。 他未翻嚟。 他今朝翻咗嚟啦。 唔系啊，未翻嚟啊。 我仲未翻 住睇赛啊。 好啦，迎接住3小时嘅节目，今日开始咗风骚快活人，早晨。星期四嘅早上，风骚快活人。部分时间有阳光亮净嘅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嘅正正嘅，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嘅温达34度或以上，起码我哋可以享受啲阳光晒晒，等个天气咧唔会成日都阴阴湿湿咁样。今日嘅节目一样有风骚快活人嘅爱好系列，寻找爱啲故事，同埋仲会有呢一个上星期日举行嘅多元文化庆回归录音播放。 边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冇错啦。上个礼拜日咧，多元文化庆回归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嚟呢个演出嘅 show 咧，今日会喺11点后咧就播翻部分嘅精彩片段，咁一阵间咧密切留意啦吓。啊，开始我哋节目啦，我想问下咧，你哋有冇试过咧喺发梦嘅时候咧见到一啲好似识又好似唔识嘅人啊？你有冇见过？ 有，实有啦，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 好似识又好似唔识，即系咩嘢啊？ 我琴日啱发咗个梦咧，就系、 是、见到我啊。 见到你我就识你啦，我系就系见到 你识我嘅，原来 识你老鼠，所以觉得唔识咯。 原来咪咪识我， 系啊，识你噶， 我点会唔识你嘅？系咪先？就见到一个咧，我即系一个女仔，咁咧就喺梦里边咧就做咗我女朋友，但我从来冇。 哇！你喺琴日发啲咁嘅梦， 咪系咯？ 你琴日先啱啱庆祝完就听讲。 喂，发梦唔系我控制到噶， 点会唔系你控制到啊？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咚咚。 我投降， 哇，唔系几好喎，系咪？ 咪系咯， 咪你讲啲咁嘅嘢。 今日发都唔紧要，听晚都唔紧要。 啱，冇错， 前晚大前晚都冇问题。 我都放过你。 系啊，但系寻晚就万万不能。 死啊，背脊穿晒碌， 唔系咁好真。 我就由呢一个梦，我谂，但我谂嚟谂啊，我好似见佢，又好似。即系唔系 你咁想点啊？你想讲出嚟，等我哋同你解梦系咪？ 唔使解呢个，我只系问你有冇 解呢个，因为你知点解系咪？ 系哦， 我就话啦，有啲梦咧，佢话有特别嘅解释，但系有啲我即系我谂，大部分人都发过，例如梦中飞翔，发过啦， 有，见到火车甩牙。见到好多血，系啊，考试迟到， 自己死咗， 有冇呢啲？有冇呢啲嘢？ 唔系全部有，诶， 唔系全部有。 嗱，我好快讲下，梦中飞翔啦，被人追杀啦，有冇试过？被人追杀， 有， 系啦。另外咧就系着错衫，有冇试过？ 有，唔着衫都有， 记得。 着错衫有，唔着衫都有， 唔啱场合嘅，即系明明可能系一个严好庄重，但系你着到 casual 啦。 有， 或者迟到啊，死啦死啦， 迟到迟到，考试迟到咯， 迟到啦。另一半有 错课， 另一半咧有外遇，即系另一半出轨，有冇发过？ 冇。 考试诶系话考试， 真实嘅事唔会喺梦里发生。 算啦，过咗去啦，原谅佢啦。 我冇， 不寻常嘅恋爱啦。我琴日就系发咗不寻常嘅恋爱， 即系咁开心啦。 问题，我觉得 佢仲要笑住讲，啱 啱先至嗬， 25周年啫嘛， 冇错，仲要咁开心赶翻屋企 去换大礼物啊！我知啊， 你竟然夜晚发啲咁嘅梦，仲要第二日喺个节目度讲，我劝你唔好讲， 讲都唔紧要，都笑住， 仲要系阴阴嘴笑， 系啊，哇，啱啱伸条脷出嚟， 仲有一个甩牙，你哋咩都发过 嘅 喎， 因为呢啲其实咧系好正常嘅嘢嚟嘅。解梦书里面咧系一定系有呢啲嘢嘅， 周公解梦佢都 系冇错，仲有就 Floyd 解梦亦都有，系啊，弗洛伊德解梦 系啦， 呢个好正常， 冇错啦。 有冇啲乜嘢系我哋冇讲噶？ 头先有一个咯，头先我有一个冇嘛，系咪？ 系啊，咁啊讲嗰个啊， 嗰个系 有咩？有咩冇噶？ 系咪嗰个叫做 飞翔？飞翔有啊，另外一半有外遇咯， 真系冇， 呢个真系冇。 我细个梦到我屋企人有外遇，我又梦过。 诶，我梦过自己有外遇就有。 后来我醒咗喊啊！ 吓，点解啊？ 系啊，因为我梦见屋企其中一个人咧，就同隔篱屋有一个阿伯 系 发生恋爱啊！ 哇！ 咁我醒咗喺度喊， 你冇劝佢啊？喺梦里面点解你唔劝佢啊？你喊嘅原因系乜嘢啊？ 系觉得咦？点解个屋企会咁咧？咁样 哦， 细路仔 好细啫，你嗰时 点啊？即系点啊？ 唔知点解，但我好记得。 点解唔知点解啊？呢个系你嘅情绪嚟噶嘛？你嘅情感嚟噶嘛？ 我好细个嗰时， 哦， 好细个，真系好细个。我第一次梦到喊，就系呢个梦 喺个梦里面喊。 系啊，然后醒咗 起身嘅时候，你都喺度喊， 都喺度喊。系啊， 你应该要了解下，我觉得 都几廿年咯，仲了解嚟做咩？ 当然要了解嘅就系个当时嘅时候，究竟因为乜嘢而喊咯？系因为嘅就系你家人有外遇而喊啊？定系因为你嘅家人同一个又上一年纪嘅人有外遇而喊啊？定系其实嘅就系你睇佢唔起而喊啊？即系因为乜嘢事啊？ 我真系唔知啦。 我觉得要咯，系啊，所以搞成你今时今日咁。 仲有啲陰影， 好嗱，如果伴侶跟一個 人出轨咧，有外遇咧，就系反映你对自己某啲基本需求照顾不足啊，让你觉得自己咧唔系好似以前咁有魅力啊，或者即系咁叻啦。 明白。 咁啊，或者咧来自人哋嘅无心说话啦，会令你失去自信，咁所以应该对自己咧多啲欣赏，多啲认同嘅。 即系冇自信， 冇自信， 你就会喺个梦里面就谂自己嘅另外一半嘅话就有外遇啦。 哦， 咁如果真实咧？ 系啊，如果真实系自己有外遇，但系梦唔到。 我反而想倒翻转头，因为其实头先佢讲嗰个 case 咧，我就冇啊嘛，我就系发梦我自己有外遇，系啊，我自己有外遇系咪即系对我自己信心十足啊？咁嘅意思？ 可能系，如果 倒翻转咋嘛， 系 咯， 我 有啊，我有啊，仲要偷偷地咧接吻啊， 开唔开心噶？ 开心 系咩？醒咗会唔会啲内疚感噶？ 点会呢个梦嚟啊嘛？个梦嚟啊嘛？ 系啊，个梦啫嘛。 咁我头先嘅话， 正如你所讲嘅就系我控制唔到噶嘛。 系啊，唔系你讲又唔同， 即系我个我咁我， 你讲咩都唔得。 首先我控制唔到嗰个人系边个，第二我控制唔到个梦里面佢做啲咩嘢，系咪 啊？ 系啊，但系我个泪，我梦里面嘅我有一下我就觉得，咦，我有男朋友噶咯？ 即系记得嘅， 冇错，我记得嘅。但系下一刻我同自己讲嘅就系，好地享受 梦啫，冇所谓梦啫， 唔系噶。有时你自己 知噶，自 己谂下都好啊。 同埋喺梦里面，你真系你知道系 你知唔知啊？你琴日发梦发到嗰个人， 我唔知 你认唔认得？ 当时我就系认得我曾经见过呢个人，但系我喺个回忆库里边，我揾唔翻到底系几时。 即系太多啦。 唔係咯，唔係咁你人你咁即係一把年紀，你成日會識過好多人噶嘛，即係喺呢喺腦裏邊係有出現過，但係喺邊年邊月邊日，佢係咩身份我唔記得啦，即係咁樣咯。 但係你點解咁在意嘅？你係咪真係好開心啊？ 上次今日睇呢個文章 發咗呢個夢， 係冇乜嘢，夢裏邊都係平平常常啫。 哦，即係冇咩 咩冇發生過。 其實你咁樣講嘅話，我哋咪仲可以繼續即係再大做文章，係咪 即係多兩拳， 即係冇錯， 兩咪咪乜乜乜之嘢。梦到外遇， 结婚周年庆祝完结婚周年之后，竟然梦境夺夺夺夺， 心伤不轨。其实梦里边嘅嘢我唔讲俾你听啊，如果唔系，俾你执多两拳啦。好啦，另外讲多一个啦，就系同人哋嗌交，有冇试过？ 有。 系你真系咩事？我冇试过同人 啊， 即系梦里边。 梦里面你又 几廿 年试过？ 我做咗。 哇，咁多年人你，我咁多年都冇试过，咁你要试下啦。 小便都实有梦过噶。 系啊， 咩叫大便小便啊？ 喺梦里边 都有 梦 噶嘛。 系啊系。 佢就话啦，上厕所嘅时候遇到障碍，例如话个厕所简陋啦，即系或者冇厕纸啦，或者锁住门啦，开唔到啦，或者咧你见到佢好污糟等等等。 嗯，嗱有一个梦咧，有个朋友话俾我听，真系好准嘅，即系如果你。梦到你同你屋企人发生一啲亲密嘅行为咧，代表嗰个人帮你好多，系真系嘅呢个，系啊，我都梦过。咁然后我回想翻咧，嗰个即系屋企人咧，真系帮好多手， 好惊啊！但系 系啊，惊啊，最恶。 你喺里面系啊， 你梦过啊？ 我发过，我发过，系边个唔讲啦？ 系啊，梗系唔好讲， 我觉得自己好污秽。 冇錯， 咁但係就係那邊雙又發覺嘅就係話， 佢真係幫你，係 冇錯，誒應該咁樣講嘅就係佢嗰段時間嘅話，佢有一樣佢幫咗我個大忙，係應該咁樣講嚇，即係佢幫我誒 渡過難關啦， 佢幫我攞翻個公道。 哦， 嗰一年系啦，有一年有一件事，佢帮我攞翻个公道。咁跟住我就我谂我心里面我好感激佢，但系难启于此嘅。但系竟然有一晚发梦嘅时候就发到，就做咗一啲就唔应该做嘅嘢。 冇错， 系啦，唔系啲咩嘢啊，吓，就可能系大家都即系 系 唔详细讲啦。咁跟住我就啊，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诶，又 OK， 系真系 就唔使惊咯。 个 梦里面其实系你潜意识里面有某啲嘅即系自己嘅想法咯。我觉得系咁样嘅。咁仲有啲咩嘢啊？有冇试过啲咩嘢啊？ 冇啦，冇啦，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好深刻嘅，因为同个朋友倾开，我又即系羞于启齿，问咗佢，佢就话佢都梦。 点解你要问嗰个朋友嘅？ 因为大家倾开偈啊嘛，嗰阵时，然后佢又有研究嘅，佢跟住话俾我听。 哦，呢一方面有研究。 系啊系啊，佢跟住话俾我听就系咁意思。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like love has finally found me.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it again. I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to change this lonely life.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 I want you to show me. I wanna feel what love is. I know you can show me. 爱情到底乜嘢咧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去到10:29，听紧风骚快活人。先睇新闻报告，财经消息，间消息翻翻嚟，继续咗两个半小时嘅节目，千祈唔好行开，一阵间再见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在巴黎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夺得铜牌，是个人今届第二面奖牌。何诗蓓两届奥运合共取得两银两铜，是港队历来夺得最多奥运奖牌的运动员。何诗蓓说享受练习和比赛的经验，即使辛苦都值得，同时亦肯定和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不想过多关注成绩，着重享受比赛的过程和经验，尽力发挥最佳水准，期望能够激励其他运动员和后辈找到热诚所在就要追梦，遇上喜欢的事物就不会怕牺牲。行政长官李家超祝贺何诗蓓和他的教练，他肯定和感谢所有香港运动员在巴黎奥运比赛中的努力和付出。香港运动员不屈不挠的专业态度和体育精神令他和香港人都引以为傲。马会将在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再次加奖何诗蓓，除了日前女子200米自由泳铜牌的150万奖金之外，再因应她获得第二面铜牌再颁发奖金150万。港队羽毛球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在巴黎奥运羽毛球混双项目八强不敌南韩组合，无缘晋级。两人在赛后激动落泪，谢影雪说赛前一直受伤患困扰，出发到巴黎的两三星期前一度要到急症室求医，以为未能出战今届奥运。她感谢能够参赛享受每场赛事，她又感谢拍档邓俊文，好感恩遇到对方，又提到亚运后曾经建议邓俊文再找拍档，感恩对方没有放弃自己。邓俊文就说奥运前在身体和心理都承受很大压力，包括争取奥运积分过程。今届赛事虽然最后并没有夺得奖牌，但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打好每一分，感到满意。另一名羽毛球代表李卓瑶在男单不敌中华台北的周天成，小组赛一胜一负未能晋级16强，他说要继续克服自己的缺点，一定会为下届奥运准备。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至 5.5 厘，是连续8次会议按兵不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距离减息越来越接近，但目前仍未是时候。他说若果数据支持9月会议可能减息，又说现时并没有考虑减息50个基点。 鲍威尔又话，随住就业市场降温，通胀上行风险已经减少。近期通胀回落主要受住屋同服务价格带动，通胀放缓嘅范围更为广泛。但联储局针对通胀嘅工作仍未完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4度或以上。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39点，跌4点，成交金额3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01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74元，跌8仙；腾讯控股366.4元，升4.2元。盈富基金17.9元，跌6仙；阿里巴巴77.7元，升4毫；美团109.5元，升2毫；中海油20.7元，升2毫；友邦保险52.8元，升3毫；汇控69.4元，跌5.5毫；京东集团100.3元，跌3.7元；建设银行5.49元，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49.22，瑞士法郎0.877，加元1.381，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083，欧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8094点，跌1007点。港金报2281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47.79美元，卖出244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出啦。由于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过晒半春园啦。咁而大埔嘅太和路去翻完善路方向，近住太湖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咧係未清理好噶，咁影響到一帶比較擠塞，龍尾排到過曬半春園啦。咁而大埔嘅太和路去翻完善路方向，近住太湖花園一段咧都係車多，龍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嗰個樽頸位。咁另外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圍村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紅梅谷路噶。就是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新田圍村慢線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排到去紅梅谷路。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咧就暢通噶，九龍入口咁只係公主道過海有車龍啦。喺愛民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城西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堅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車，龍尾去到江樂道西天橋啦，近住山道對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另外啦，九龙湾嘅宏照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头先咧呢个道路工程咧影响到挤塞，龙尾塞翻去龙翔道嘅。咁而喺一带嘅车龙咧就已经散晒啦，咁只系宏照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常月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另外荃湾嘅海盛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啦，海盛路去杨屋道方向近住保安商会黄少卿中学对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主要就影响了大涌道去海之恋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海城路，大涌道去海之恋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入海城路，荃湾路都是有水管急收，荃湾路左转回去葵青路的支路近着葵涌公园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受影响九巴路线42号 A 和43号 C 去青衣方向都要改道行驶。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村和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一齐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志刚，三五成群嘅黄天怡，骚动音乐嘅宾神， 连同资深前辈 DJ 欧瑞强、梁继章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八月三号晏昼三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不可队，遇上七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八三零，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为港队运动员打气。 何思培在巴黎奥运女子100米自由泳项目勇夺铜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呢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呢吃饭呢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继续我哋节目啊！一十一点后咧，就会播翻我哋星期日个 show 嘅精华片段。第一阵间系记得睇同埋听，唔系睇，都记得听啦。 知道 系啦。OK， 喂，我想问大家嗱，现代人咧食嘢咧，好多时咧会越嚟越想方便啲嘅，所以呢个现代嘅世界咧，西瓜系冇核嘅，同埋咧海南鸡嗰啲鸡咧系冇骨嘅， 系去晒骨啦。 系啊，如果俾你选择咧，其实咧宁愿要翻即系以前嗰种。譬如话冇骨鸡饭定系有骨咧，定冇核嘅西瓜地油，即系你会唔会觉得方便咗之后仲唔好咧？即系冇咗嗰种嘅口感咧。嗱，个人唔同嘅，有啲系宁愿咧系有骨嘅，即系会觉得咧系有嗰个 咬骨， 系抡骨吓。但有啲人真系中意咧啖啖都系肉。我自己咧系倾向咧有骨嗰种嘅咁。 如果你话海南鸡饭冇骨嘅，我中意嘅。 你中意嘅 都系。 系啊，如果你话炸子鸡咪有骨咯，但海南鸡饭系要冇骨先好味。 哦，即系食乜嘢唔同嘅。食物有唔同嘅一啲喜好， 冇錯啦。 我同意，我同意， 同意啊。 所以冇分話係咪一定一刀切，即係所有嘅就係要冇骨，係咪咁嘅意思啊？ 西瓜冇核又方便喎，嗬。 但係有時西瓜有核咧，係真係唔方便嘅。 係啊，成日撥嚟撥去，橙都係啊。 我嘅説話嘅只不過係撥你手兜個圈。 我知啊，你啲咁嘅藝人啊。 我睇下你有冇反应，系咪好快啫？ 你个我唔知啊， 我梗系知啦。 系 西瓜就真系中意冇核嘅。 系啊，橙嘅提子都系冇核好啊，因为提子都好容易咬落咬烂嘅粒核啊，咬烂粒核你先麻烦。 苦噶， 同埋粒核有啲黐住落只牙度啊，好烦。 另外有一个嘅就我唔中意佢有核嘅，但系佢不嬲都有核嘅，就 系 柠檬。柠檬有时咧，哇！你有冇试过就你切佢咧？如果你切到嗰粒核咧，系会令到成杯柠檬水都系苦嘅。 系啊， 所以我系好。好憎嘅，我心谂可唔可以嘅就系冇核嘅柠檬咧咁样，但系冇咯。 喂，如果芒果冇核系正啊， 正啊， 正够用。 系啊 ，OK 啊， 几开心啊， 即系做咩都冇。 我听闻嘅就系有人有一种嘅就系食芒果嘅方法嘅就系好干净嘅。 诶， 系啦， 愿闻其详。 嗱，件事就系咁样嘅。嗱，食芒果嘅话，你哋点食啊？ 等阵先，我系搣晒皮，然后嗰成手揦住咁样，选到嚿核咧，我再。 似佢兩下，即係成手污糟邋遢， 係都有啲毛又攝曬落去， 係啊啲牙罅度啊，好煩㗎！ 我就係將佢開，即係切咗一邊先， 好優雅， 戒，然後就咁樣食咗呢一邊，再食埋另外一邊，但冇啦，中間一粒核都係要揸住嘅，即係都係會污糟嘅時候。 係，我曾經試過咧，就係見過有一位明星啦，咁咧就個食，哇，真係都係 好優雅嘅， 唔優雅㗎，但係咧又覺得 OK 嘅，因為喺片場。同埋嘅就係做緊嘢，咁所以咧就係唔能夠就食到周圍都係啦。咁同埋嘅就係又唔可以好似頭先譬如阿 Michael 咁樣講嘅就係有刀乜嘢都冇啊嚇。喺咁嘅情況之下點算咧？咁啊真係好犀利啦！我見到佢咧就係點做咧？首先攞住一個芒果，跟住將個芒果咧攣到裡面嗰啲肉咧同埋嗰啲汁咧唔係必㗎，即係總之佢唔係話好大力咁樣攣爆佢。總之嘅就係喺有力有限度嘅力嗰度咧，就將佢攣。碾曬啦！咁你可以想象到嘅就係裡面嗰啲汁同埋嗰啲肉嘅話，應該咧就已經係撈埋一齊，係咪？已經打埋一齊噶啦。好啦，跟住咧就再用牙咧喺個 咬開塊皮， 用個用牙喺個上邊嗰度咧就揾個窿咧就咬開一個窿之後，咁跟住咧就啜 啖芒果汁飲， 得唔得噶？ 我唔知道你得唔得啊，但系总之我觉得好目不暇给咋，咁跟住我就咁点啊，咁就咁食晒， 哇，又好似几好啊， 系啊，嗱，虽然系应该食得唔干净嘅，嗱，至少我谂你个核你冇损嘅话，佢里面应该黐咗有好多啲肉喺里面，但系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又好想食，但系佢又唔想整污糟，我觉得呢一个方法真系唔错， 效果系咪真系冇污糟到啊？ 佢冇污糟到，因为我谂佢应该都有训练酒精训练噶啦，呢个方法系啊，我觉得佢真系几好。笑咯，成件事 芒果揸汁， 揸咗佢先，揸烂佢先，跟住就整一个窿咁，跟住咧啜晒之后咁样只豆。 你谂下，如果芒果冇核几好啊，个份量几劲啊， 会多啲咯， 多好多啊， 多好多，系啊，但如果芒果冇核嘅话，咪唔可以再种多另外一棵芒果咯。 咁西瓜冇核又种到， 西瓜冇系， 咁佢自然有方法噶啦。嗱，你讲 我明啦。你如果系嘅话咧，就净系去种有某啲嘅西瓜，系净系要核嚟去繁衍下一代嘅，嗰啲就唔系卖嚟俾大家食嘅，得唔得？ 哦， 得嘅， 系啊， 即系等于所有嘅嘢冇肉嘅，一粒肉都冇。 你懂我？你明我讲乜嘢？咁样系咪好啊？ 好好啊！ 系啦，另外嗰啲咧就净系全部都系肉嘅，就净系卖俾大家嘅。咁系咪好？ 好多啊！ 我又唔使擔心佢絕子絕孫。 咪咯。 喂嗱，講到無骨嘅雞飯咧，咁外國有個官司，我又想問你估咧，最係邊個贏咧？嗱，佢食一個無 骨打官司啊， 因為佢叫一客 無骨。 唔係 喺外國真係咩都有一個嘅 無骨嘅雞翼，就唔係可能雞飯，但係炸嗰啲無骨雞翼。點知咧，佢食食下咧就俾骨慘到，仲個食道咧叫做發炎添咁樣。咁啊，後來佢當然就告啦，話喂又話無骨雞翼嘅咁樣，但我食嘅。我慘親，而家仲醫一大排咁樣。咁你估法庭係判邊個贏咧？到底係 梗係嗰個食客贏啦。喂，雞翼冇辦法去骨 嘅。嗯，係嘅。 系啊，特別係雞翼尖，唔好講啦。 食客贏啊，你先。 有冇得？唔係佢咁樣問得嘅話，就應該係輸。即係咁樣問得嘅話，就呢一單呢單官司應該係輸，你先至會攞嚟講啦。但係如果你話表面正功嚟講嘅話，我梗係判個食客。啱啦，首先你嗌咗一个无骨嘅鸡翼，到最后咩就 系 我仲要受伤，我仲要医，咁你一定要赔噶嘛。但系如果就 系 Michael 揾得出嚟嘅新闻嘅话咧，应该将佢调转，咁就话一定系佢输咗官司，所以咧佢先至会攞嚟讲嘅。你买边个？你买边个 赢？ 食客赢，你买我赢。O K， 其实咧，我觉得咧冇一定赢定输，因为其实睇个法官同陪审团咧。是个感觉倾向边边嘅， 我知道你开估啦。 最后那个法官就话傻佬，佢冇话傻佬嘅，个个都知鸡有骨噶啦。咁即系佢话无骨鸡翼只系一种烹调嘅方式，即系佢点样烹调啫，唔代表嗱呢个系法官嘅讲法吓。 系 无骨鸡翼只系一个烹调嘅方式，唔代表个只鸡系冇骨，因为鸡生出嚟系有骨嘅。 Objection！ 我反对啊，呢单嘢我 要 打落去 啊，系啊，我都会啊， 我都会打落去。 于是最后咧就4-3。即係輸一片，係啦，四比三。 為咗無骨雞翼都有陪審團。 唔係，我覺得嘅就係呢個係真係佢哋嗰間餐廳係有問題。你既然有得呢一樣嘢嘅話，我唔係話雞有冇骨，你唔係同我喺度拗雞生出嚟係咪有冇骨，而係嘅就係唔係一個烹調嘅方法，而係一個處理食物嘅方法。處理食物嘅就係如果我嗌得係無骨嘅，佢就一定係無骨。 同意， 啱唔啱？ 同埋我好放心 去食，佢本来系有，系咪？好可能嘅就系我真系唔识捋骨嘅话，我斩亲，我死咗咁点啊？ 冇错啊，呢单嘢 冇错， 打上去打落去， 我会咯， 我都会， 系啊，我会，我觉得呢个我唔接受咯。 你俾个间嘢个地址我， 嗱，所以我都话噶啦，系咪先？我赢咗我都唔开心， 系啊， 唔开心， 系咪先？我估啱咗我都唔开心，因为我觉得呢个唔系好公道， 有破绽。 系啊， 喂，早晨，早晨，早晨。 因为我哋 suppose 大家去食一啲无骨嘅嘢嘅话，我哋都系放心噶嘛。 啊、 你点能够话俾我听嘅就系、是、鸡本来就系有骨嘅，鱼本来就系有骨嘅，咁真系你嘅事。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当你面对困境，人生总会有面对困境的时候。当你面对困境，不应该感到不开心或者气馁，要想办法解决你遇到的问题。以下的态度，或者你可以考虑一下。第一，勇敢面对。勇敢面对不见得一定可以改变，但是不勇敢面对就什么都不可以改变。第二种态度就是找出你面对什么问题。勇敢面对困难是每一个人的课题，而努力找出问题更加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只要你找到问题，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你就可以由这个困境里面跳出来了。第三，接受生活中的挑战。不需要怕困难的，将困难当成家常便饭。怕的是没有面对困难和接受挑战的勇气。当你有这个勇气的时候，困难最终都难不到你。拥抱生活中任何的改变。改变很困难。有时改变意味着原本熟悉的人和事都会变得陌生。 但只有当你勇于跳出自己的舒服圈 comfort zone， 勇敢去尝试，就会知道当你改变了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了。有时候只有改变自己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的人生方向行去哪里应该是由自己决定的。另外就是要努力进取，幸福快乐的日子一定要自己去争取，人家是不会也都没办法送给你。梭罗曾经讲过，一个人满怀信心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并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就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最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到底。松下幸之助曾经讲过，面对人家的嘲弄，只要默默坚持到底，换来的就是人家的羡慕。坚持是一种不服输的信念，是一种精神，坚强而不动摇，坚定而不犹豫，坚韧而不妥协，坚毅而不屈怯的态度。成功的人在充满困难的环境之中找寻机会，失败的人在充满机会的环境里面看见困难。好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抱着想逃避的心态，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逃避困境，选择勇敢面对才是最好的方法。 现实愿望永似隔得很远，事实上亦有心乱，事实上寂寞路上双腿酸软，可是并没坐下骂运气，可是并没卖掉自己骨气，骨内步伐内尽是傲气，生命内大地上愿做出好戏，任人笑我应尽心机，我用我上，我要再走多远，事实上就算多远，寒弱的尽亦没一声遮雨，不愿为获利为觅捷径，轻易地静静卖掉自己真实，尽心机， 要你穷牙顶硬上。 李强，你又嘈乜嘢啊？你搵一日俾我静静地思考人生得唔得啊 ？Sarah 姑妈，我冇嘈啊，我呢啲系想帮自己进入一个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嘅狂热毛啫。 肥强，你知唔知道货柜处理作业系一个好复杂、好用脑嘅工作，唔系嗌两声就 OK 噶。想知多啲关于货柜处理作业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货柜处理作业要特别小心，做足预防措施，咁就免伤身。我系范明希 Rivella， 我系梁继章。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高速快明嘅时间啦，快到早上十一点钟，我哋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今日报嘅时间有阳光有骤雨，日间炎热嘅。而家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唔好行开，一阵见。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咧都系风骚快活人嘅拥趸啦，我都系啊，我听咗好耐噶啦。啊，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四早上11点12分，多元文化庆回归暨少数族裔嘅关爱队启动礼，现在开始播放。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合办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现在开始。 Hello everybody, good afternoon。欢迎大家今日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咧，参与由民政事务总署以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合办嘅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嘅。我系今日嘅活动司仪美艳康康李志刚， 我咧就系风骚快活人嘅 Sarah 李丽瑞，大家好。 其实讲到咧，即系少数族裔咧，阿瑞啊，你知唔知道香港咧，其实有超过300万名嘅少数族裔嘅人士噶，有啲咧好多年前咧已经嚟到香港咧，就系落地生根啦，从事咧各行各业都推动香港嘅经济。喺香港回归祖国呢27年嚟咧，一直就系推动香港多元文化同埋经济发展。为咗令到咧就系少数族裔嘅人士咧更加融入社区咧，民政事务总署咧就系设立咗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啊，为少数族裔人士咧就系提供语文啦、课后辅导嘅一啲兴趣班啊，同埋融和活动等等噶。 唔单止咁样，民政总署咧仲喺每间嘅支援服务中心嗰度咧，各设立一队咧就系主要由少数族裔人士所组成嘅少数族裔关爱队噶。咁其实大家咧同声同气啦，能够打破嘅就系语言啦，同埋文化嘅隔膜啦，亦都可以更加有效咁样为少数族裔嘅人士服务噶。 呢个时候都要请一位重要嘅人物到台上噶。依家我哋恭请主礼嘉宾，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先生为我哋致辞嘅。 好开心今日同大家一齐出席多元文化庆回归嘉年华暨少数族裔关爱队嘅启动礼。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會，現在我們有超過30万名少數族裔的人士，特區政府是很重視構建一個關愛共融的社會。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是再下一城，宣布一系列的新措施，其中兩項就是成立少數族裔關愛隊以及是增設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服務中心。在這裡我很開心宣布8支少數族裔的關愛隊在今日正式成立，強化我們全港現有的8間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這些 專職專責的關愛隊呢，是將會同少數族裔人士保持緊密的聯繫，包括上門探訪啦。除了向他們發放政府最新的訊息之外呢，更重要就是要主動了解他們的需要，向他們提供所需要的服務，並且因應情況轉介至相關的部門或者機構去跟進的。同時呢，特區政府亦都是全力推進增設兩間少數族裔人士的支援服務中心的工作，我們現在正在做緊，我們預計在今年的年底會開始啟用，到時呢多兩支的少數族裔關愛隊亦會投入服務，屆時呢我們一共是有10間支援服務中心，將會涵蓋全港少數族裔人士最主要聚居的地方。我們希望所有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朋友都會視香港為你們的家，在這裡盡展所長，成就夢想。最後我希望大家好好享受今天這個多元文化嘉年華，一起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7周年。多謝大家。 多謝司長，亦都請司長繼續留步，現在一起同我們的各位主禮嘉賓，還有就是服務機構的代表，以及八隊的少數族裔關愛隊的代表，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啟動儀式。首先我們有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女士，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雪麗女士，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副局長梁宏正先生，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兆海瑜女士。繼續我們有請七位服務機構的代表到主禮台上，排名不分先後，包括有新家園協會總幹事黃仲先生、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行政總裁邱浩波先生、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幹事翟東青女士、香港社區網絡總幹事范國輝先生、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行政總裁劉思凡女士、鄰社輔導會總幹事馮秀文女士、元朗大會堂服務總監陸明西女士。跟住我哋有請八隊少數族裔關愛隊嘅代表一同上台參與我哋嘅啟動儀式。現在有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將手上以不同的語言寫著關愛的燈牌放上主禮台，象徵著一同打破語言界限，以關愛推動融和。 我們數三聲就一起就可以了。 Ready 3, 2, 1。 關愛的心當然要發放開去，令到更多人能夠關心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現在我們有請的就是廣播處長張國才先生，以及愛心大使馮允謙，一起到台上到協力將我們的關愛之心傳遞給香港每一位市民。有請兩位準備。 Let's do it. Are you ready? Yeah. 3, 2, 1. 多謝曬，唔該曬我哋台上咁多位。Thank you. 我哋再一次熱烈掌聲，多謝台上咁多位助理嘉賓，好嗎？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And I would like to invite the guests like stay for the show and also J-Fo. Hi everyone. Come on,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J-F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so much. 剛才咧，我哋提到香港有好多咧少數族裔嘅人士咧，作為愛心大使 J-Fo， 你有啲咩建議可以令咧少數族裔人士咧更加融入香港生活咧 ？For myself, I think every culture, every country has its own unique culture and capabilities. And for myself, every single time I go to a different country, how do you learn about the culture?For myself, I lik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locals, and then you get to hear about, you know, how maybe their heritage, what they like to eat, what kind of music they listen to. I think that's probably the fastest way to sort of learn about someone's culture. 哦，即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就揾多啲朋友，識多啲朋友，認識當地嘅文化啦、歷史啦，同埋最緊要咧，有啲咩好嘢食啊！食嘢爭 好中意食嘢。 咁其實咧，想問下少數族裔嘅文化元素咧，有啲乜嘢會最吸引你嘅咧 ？For myself, I'm a big music fan.And so I have a lot of actually Filipino friends who are really, really talented musicians and they're great singers, like Janice Wailana, and then Jill YC. And so, yeah, I mean, I think every culture for me, I think it's very unique. And I really love music. And I like to listen to, I guess, every culture's types of music. And I use that kind ofelements and I put that in my own music. 今日真係再一次多謝J-Fo咧，都咧遲啲就喺嗰個紅館嗰度見你噶啦。OK，Thank you J，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Bye bye。 阿 l 落嚟咧，今日好多朋友台阿 B 一齐嚟我哋呢度啦。不如我哋同现场嘅观众玩下，问下啲关于少数族裔嘅问题，好唔好 ？OK， 边个落台啊？我可以落台喎。 我 你啊 ，OK， 好啦，我哋后生嘅喺台上。 我哋 Sarah 同阿马小强嘅。 好啦，首先我问第一条问题嘅就系、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喺边一年成立嘅咧？有四个答案俾你拣 ：A 一九七七 ，B 一九八七。C 一九九七定系 D 二零零七咧 ？Anybody know the answers? Okay, hello, this beautiful. So the answer is C. C. Correct. 1997, 一九九七。 下一条好简单嘅咋？今年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几多周年咧？ 我几多岁咪几多周年咯，同我年龄一样。 A 十五 ，B 十七 ，C 廿五 ，D 廿七。 And the answer is D。 D 27 27 27 好可爱。 And you got a little gift for you. Thank you. Hope that you like it. Hey, Michael 啊，其實今日咧，另外都有一位歌手咧嚟到現場咧，同我哋一齊宣揚關愛嘅，就係黃淑曼。我哋有請黃淑曼咗台先。 黃淑曼， 好，你中間嚟啊，一齊嚟一齊。 Hello，Hello， 好。 Diana， 如果要介紹一種香港嘅文化嚇，俾一啲少數族裔，你會點樣介紹？介紹啲乜嘢咧？ Probably 燒賣。 燒賣 點解咧？ 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食嘢嘅人。 哦。 咁所以一諗起香港，我就會即係每次去完旅行啦 ，even 我翻到嚟香港第一時間就去食嘢。 係啦，咁啊，仲有咧邊啲嘅少數族裔嘅文化元素最吸引你咧？你介紹咗香港咧，咁佢哋嘅元素咧？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好吸引嘅一啲習俗啦，所以我其實但我自己啊係一個好中意 language 嘅人嚟，咁所以我最有興趣咧，其實係佢哋啲語言，係，所以我都好想請教一下大家唔同地方嘅一啲 hello 啊或者 thank you 啊係點樣講。 咁今日好有機會喎，而家你可以問下喎， 冇錯。 好啦，呢個時間我哋不如交俾 你啦，好。 OK， 俾到啲掌聲，黃淑曼。 Hello， 大家好，我係 Fiona 黃淑曼，今日咧送俾大家我嘅新歌《我的受保護動物》，係一首情歌嚟嘅，希望你哋中意。 想当个摄影师，好想偷偷地将你拍低，眉眼漂亮的设计，带点外笨似乎不会中出心计。多么多么想与副驾驶位问着大量古怪问题，然后你又斯斯然在继续唱歌，像个混账的小鬼。我一口咬定你爱我，你不准笑，摇摇缩点。我有一首，要去北欧过冬，不可以反口来避我。 受保護動物 ，thank you。 咁啊，而家我 我哋要有请嘅就我哋一队嘅靓女上嚟同大家见面同埋倾下偈先啦噃。喺度我哋一齐要有请 Beanies。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Beanies， 我系阿 K， 我系阿左， 我系 Jimmy， 我系萧彤， 我系 Winky， 欢迎晒， 欢迎晒，系啦，嗱，咁又想问一下啦 ，Beanies 咧几位靓女啦，其实你觉得香港有啲咩特别嘅特色咧，可以咧就系介绍俾咧即系少数族裔嘅人士咧？ 我哋觉得咧，我哋会介绍广东歌俾佢哋识啊 ，Canton Pop，Canton Pop， 因为咧我哋五个咧都系由细听广东歌听到大，系广东歌陪伴我哋啦，亦都系系咯，所以我哋好想分享俾佢哋，睇下我哋系点样成长咯。 如果要你哋咧一齐咧要去表演一种嘅少数族裔佢哋嘅一啲嘅 performance 嘅话，边啲你会想去参与嘅咧？ 我会想同大家跳舞啊！ 跳舞先， 我哋啱啱喺出边等待 prepare 嘅时候咧，我哋见到一个印度舞噶嘛，跟住我哋系有讲过哇， 非常精彩， 而家可唔可以试下？其实可以试下一两下， 系啊 ，Bandy Dancing， Would you like to try？ 如果有机会，其实都想试下。 而家嘅时候嘅话咧，就要拖台交俾你哋咯噃。 好，欢迎掌声 ，Beanies。 首先介绍我哋嘅歌《最佳女团友》啊，好嘛？ 好。 一班死党旅行全一天，竟也没有生厌。团圆沿路不分散，能输点困神点，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公义，从来没怨言。最高兴自拍同行少女，在文艺社区，一天黑无眠，忘记那时光，与双肩齐上齐落，变身购物狂，有拗叫也不想讲，仍一起咬着牙吹波糖，与酒店床头床尾说天光，愿明日继续游荡，一起上路再和好。 听过就系多元文化庆回归少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嘅精华片段。除咗呢个音乐会之外，今个礼拜六又有咯。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八月三号晏昼三点，二台 DJ 李志刚、黄天怡、斌神、梁继章、欧瑞强将会现身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连同一众年轻偶像歌手边唱边玩游戏，兼且分享 DJ 文化，一起开创新星图。 把握机会成为二台一份子，快啲报名参加我是 DJ 啦！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八月四号就截止报名，有心参加嘅你，快啲拎住支笔，即刻付诸行动，唔好将你个梦想浪费掉啊！我哋有呢一只歌曲，我是 DJ。 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语歌声挑选送着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尘飞，无惧会有恶血天气，世事活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淡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 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 近嘅我是 DJ 张善欣，带到十一点廿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放送《快活人》，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劍擊隊在今屆巴黎奧運收獲兩面金牌，而隊中兩名首戰奧運的女子花劍代表陳樂詩和男子重劍代表何偉恆亦有出色表現。陳樂詩說在比賽過程中沒有想太多，只希望享受當下，之後會努力調整穩定性，希望繼續進步。何伟恒说今次奥运对他有很大帮助，他会吸取经验，日后在赛场上会更灵活变通。港队在巴黎奥运新一个比赛日分别在游泳和滑浪风帆都有选手出赛。滑浪风帆男女子赛事，港队的郑清贤和马君正预计香港时间今晚会进行最后一日赛事，屆時將會決出晉級獎牌系列賽的運動員。帆船項目，港隊的貝俊龍在預定今日開始的男子帆船激光級賽事出賽。游泳方面，港隊的何恩圖、張國祖男子50米自由泳預賽，張心月就會出戰女子200米背泳預賽。運輸署批出5個的士車隊牌照，其中一間獲選車隊星群的士服務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敏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初步會有350架新車加入車隊服務，目標到2025年下半年會有共450架新車，當中包括純電動車和可放置輪椅的的士，但不考慮引入四座位或者五座位的士。鄭敏儀說，車隊的士收費會較咪標價貴大約10%至25%，根據經驗是乘客可接受水平。他說牌照對車隊僱用司機有數量規定，公司已經聘請大約50名司機加入車隊，未來會有大規模招聘。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認同，的士車隊可為業界樹立新形象，車隊符合港人需要，可以撥亂反正，令非法白牌車失去生存空間。美國助理國務卿尼科爾斯說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的點票結果，總統馬杜羅大敗給反對派對手岡薩雷斯。尼科爾斯出席美洲國家組織會議時說，點票結果清楚顯示岡薩雷斯以67%得票擊敗僅獲30%支持的馬杜羅。委內瑞拉大選親執政黨的國家選舉委員會宣布總統馬杜羅再次當選，但未有公布詳細的點票結果，觸發國內大規模示威，拉美和美國等國家對結果提出質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日间持续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4度或以上。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79点，跌62点，成交金额5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71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62.44跌3.8，盈富基金17.85跌1.1，腾讯控股364蚊升8，阿里巴巴77.5跌 係升咗兩毫。中海油20.55升五仙，美團美團最新109元，跌咗三毫。南方恒生科技3.41跌4.4，匯控69.3跌6.5，京東集團98.85跌5.15，友邦保險52.95升4.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12，英磅10.044，瑞士法郎8.91，澳元5.105，加元5.66，新西蘭元4.652，歐元8.463，每百日元對港元5.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2.541。日經平均指數報38,001，跌1,099，港金報22,750，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43.39美元，賣出2,443.5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Ann 提翻你啦，九龙湾宏照道系有路面紧急维修，宏照道近住常悦道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怡和大厦对出车多繁忙，告士打道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到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荃湾海盛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海盛路去杨屋道方向近住保安商会黄少卿中学对出全线封闭。咁现时大涌道去海之恋方向嘅车唔能够左转入海盛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旺角方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将会联同一众年轻歌手，包括钟由美、黄明德、林海玲、曾傲飞、詹天文、余宗尧，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同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1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的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在新学校遇上 他。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然，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快活人， 好啦，11点40分回来我们的这个环节 爱好系列， 爱好系列嘅咁呢排咧奥运大家睇得开心啦吓，但今日咧带嚟嘅主题就系奥运精神嘅歌曲吓。咁有一日咧，我喺度揾紧一啲网上情嘅文章嘅时候咧，睇到一个外国即系叫激励人意志嘅说话，咁睇下诶，原来系一只歌名嚟嘅，就叫做 When the Tough Gets Going。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啦，即系当呢个人生嘅困境咧系出现嘅时候咧，最强健嘅人，即系无论喺个心智啊或者个斗志咧，最强健嘅人咧就可以继续喺呢个人生路上继续行。其实呢样嘢唔单止奥运嘅精神，都系人生嘅一种嘅写照，即系越困难就要继续咧系继续行落去嘅。仲记得嗰阵时咧，曾经有好多年前咧出现过一啲嘅事业嘅空窗期啦，咁突然之间就点算咧？嗰条路好似好空框框，唔知点。咁行咁样，发觉原来人咧喺一啲冇嘢喺面前嘅时候咧，就要自己去谂一啲嘢出嚟，创造一啲机会。都冇人俾机会你咧，你就要谂啦。啊，其实我可以做啲乜嘢咧，或者有啲咩嘅新嘅点子可以谂咧。原来喺自己 comfort zone 嘅时候咧，舒适区反而唔会，即系唔会特别去谂一啲新嘅嘢，或者唔敢行一啲新嘅路，而系逼到冇路行咧，你就会行一啲新嘅路出嚟，创造一个新嘅局面。Billy Ocean 嘅呢首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 希望每一位朋友困难嘅时候唔紧要，越困难越要向前行。讲到为自己买一张 one way ticket 单程票啊，冇嘢可以令到我继续停留或者向回走。我会爬任何嘅山，我会做任何嘅嘢，只要成功，只要能够达到我嘅梦想。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 唱紧呢首歌曲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the tough gets going。好啊，优仔。 嗱，讲翻今年嘅奥运咧，我真系能够感受到有好多好多嘅嘢，比起以前嘅话咧，要睇嘅嘢会更加多。因为以前可能你会睇譬如可能系奖牌啊，又或者嘅就系边啲人会赢啊咁样。我反而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掌声已经俾咗有好多嘅，就系登上领奖台嘅每一位嘅朋友。我反而嘅就系为失落奖牌嘅所有运动员要好好咁样讲声多谢，因为我觉得咧，你哋嘅成绩嘅话咧，并非系由呢个奖牌咧嚟衡量嘅，只要能够登上奥运嘅话咧，我觉得已经能够证实到你哋非凡嘅意志同埋实力噶啦，我向你哋致敬。其实咧，我觉得有时咧，譬如可能呢啲嘅竞赛也好，或者系比赛也好啦，一句说话优胜劣败似乎太过简化。即系比赛当中嘅话咧，你会唔会觉得太简化？唔系边个真系系咪真系叻过就系咩咧？我觉得佢就系话喺过程当中，我实在有太多嘅不确定性，有好多客观嘅一啲条件或者系因素嘅话，亦都会影响到你嘅成绩嘅。所以若果一句咁样嘅说话嘅话咧，其实比赛应有嘅精神嘅话，唔系净系咁简单嘅。冇人一生出嚟嘅学习一件事，你就能够成功噶，系嘛？你一定系要经过千锤百炼，甚至有能力先至能够成为一个选手。所以我觉得失败系一个美丽嘅过程，系会令到自己变得更好嘅必经阶段。而最佳嘅境界咧，就系全程能够享受你喺做运动嘅时候，或者喺竞赛场上面嘅热血。我更加能够欣赏到嘅就系输紧嘅时候，沉着应战时候嘅决心。我为所有嘅运动员鼓掌。所以我决定嘅就系由今日开始嘅，我做多啲运动。仲有嘅就系要向有某啲嘅运动员。我输都冇问题啊，系啊，我唔会用呢一个嘅就系赢定系输嚟去决定我自己嘅我嘅存在咯。 强心脏， 强心脏之外嘅话，仲有我一定要讲嘅就系我要向呢一位卢森堡嘅乒乓妈妈魏夏莲致敬。 好嘢，好嘢， 年纪咁大啦，输博仍然系笑容灿烂嘅。你见到佢系非常享受嘅，佢嘅华丽转身，我觉得非常可爱。 好精彩， 所以咧就我发觉嘅就系好多个我好喜欢嘅运动员嘅话咧，都系堆满住灿烂嘅笑容嘅。讲紧嘅何诗蓓系咁样啦，讲紧嘅就系我哋嘅江文蔚系咁样。仲有嘅就系呢位乒乓妈妈嘅咧，魏夏莲嘅话，亦都系咁样嘅。你哋嘅笑容嘅话，令到世界更美。 I get wings to fly. Oh, I'm alive. 象到嘅就係你將呢啲嘅運動員咧，佢哋有一啲嘅即係情感啊，又或者係一啲嘅片段嘅話咧，剪輯埋一個 MV 嘅話，我覺得係用呢一隻歌，同埋就係容許我有啲私心嘅，就係我一定係要揀 Celine Dion 嘅歌曲，所以我今日揀咗嘅呢一首歌就係 I'm Alive。 呢首正嘅， 好有 feel， 係啊，好。我今次睇奧運咧，我睇咗幾樣嘢，同埋咧我都中意睇一啲周邊嗰啲花絮啊，或者人哋其他嗰啲報道啊。有兩樣嘢我覺得係真係幾感動嘅。第一就係話我哋國家隊第一個攞金牌嘅王雨婷咧，17歲， 好細個， 好 今年都有好多，都係好細個，10几岁嘅啫。 呢個王雨婷，我留意即係睇佢攞第一金嘅時候咧，佢真係一個好細路女。佢個髮夾，你有冇留意啊？粉紅色嘅髮夾， 好細路女嘅嗰種， 係啊，即係細路女有個公仔嗰啲啦。最簡單嘅，聽講而家 紅咗啦呢隻髮夾， 紅咗啦個髮夾，同埋佢亦都係即係一步一步咁樣上嘅。 呢啲都有睇嘅，對唔住啊，即係我有少少講嘅就係拆開。我相信嘅就係其實張家朗戴住嗰兩隻手鴨嘅話，都應該會好。 嗰啲 明星效應， 嗰啲係啲比較啲高檔。 我明白，我明白。 系啊，但你睇翻周边嘢咧，好好睇啊！ 我同你讲，有时候我睇佢哋戴啲咩耳环啊，多咗啲饰物噶喎，系喎，尤其是游水喎。 系， 我发觉就咦，点解你哋可以戴咁多耳环？ 同埋我发觉咧，佢哋跳水咧，佢哋黐咁多嘢响个身啊只脚咧，我即系我有机会我要了解嗰啲系乜嘢嘢嚟嘅。 哦，其实嗰啲嘅就系嗰啲橡筋嚟嘅，系啊，但系当你受伤嘅时候嘅话，你搵嚟固定你有某啲嘅地方嘅，系啊，有好多颜色噶嘛。 系，有肉色嘅， 有肉色嘅，有黑色，乜嘢颜色都有嘅，因为我都有整过， 系咪啊？ 系，佢帮你嘅啫，帮你但系唔系乱黐噶， 啊，唔系噶， 系啊，佢系固定你有某啲受伤嘅地方咧，令佢唔会再走位嘅，所以其实佢系有一个方法噶。我嗰阵时我膝头哥因为有事噶啦，所以咧就佢好奇怪噶，佢中间呢两个位咁样兜住个膝头哥，令到你侧边嘅肌肉有力，但系咧就护住你有某啲嘅地方唔好喐咁样嘅。 O K， 系啊，唔系乱黐啊。 我着短袖生咁黐一塊到， 其實幾有 型 噶。我有時我會將佢箍喺個手腕嗰個位嘅，我有我俾你啊， 好有運動健將 嘅， 或者 你俾我剪幼啲，費事一嘢用曬， 分幾次用， 即係條味道， 即係型啲位啫，頸得唔得噶？頸背。 頸背都有嘅， 俾人睇到啊嘛，起碼 頸背有兩個有兩種肌肉嗰啲位嘅就譬如可能你傷咗嘅就係膊頭啦，我見過嘅就係有喺呢兩個位，即係我哋嘅後尾枕呢個兩個位喺度咁樣黐落去嘅，咁樣黐落去嘅，係啦，即係八字咁樣黐落去嘅，有噶，唔係亂黐噶。 另外我再睇到另外又係中國體操隊嘅運動員，男運動員好正，有一次有一個即係比賽完啦。攞一隻蕉， 系冇錯冇錯冇錯， 遞俾另外一個運動員食啊， 係咩？ 係啊，你留意下，即係譬如話我咬一啖，然後遞俾你食，我覺得呢一種 感情真係好好喎， 感覺咧好正啊！你夠唔夠膽你咬一啖俾我啊？ 我咬一啖俾你就得，你咬一啖俾我就唔得， 掉唔到轉。 你我知啊，我明啊，你諗下你哋。肯同另一個人 分 咬一隻蕉，嗰種感情係咩感情咧？ 嗰種係哇， 即 係講唔出 嘅，完全唔計較任何嘢。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個好真係好温馨啊，好隨意佢俾佢食。 啊哈， 係啊，唔會話哇你咬我咁大膽喎， 或者你咬過喎。 係啊，又唔使話喂。夾翻錢啫喎，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喺牆邊睇咧， 好温馨， 好好睇。 我同意你講嘅，仲有嘅就係可能有時咧，如果你話可能係混合譬如可能乒乓波，咁啊就係總之一贏咗 yes 咁樣振臂之後嘅話咧，大家嗰啲眼神望一望啊，跟住拍拍你嘅手啊，嗰啲我又係好中意， 好正， 係咯，嗰種情懷 係啦，特別啲團體嘅比賽咧，你真係要有默契，要有心有靈犀， 冇錯， 即係等於雙人跳水，你諗下動作幾乎一致， 係好似個影咁樣，好似你個影一樣， 係啊，即係爭少少都唔得，水花消失功啊嘛，而家話 好得人驚，唔係真係好得人驚，你唔覺得佢真而家犀利到嘅就好似插一支針落去咁樣， 完全 唔覺， 係啊， 插一支針我都有水花，但佢冇，佢壓啲水壓翻曬落去下邊喎， 係啊， 幾勁。 串龍少妹就覺得好好睇嘅，又係細路女小妹妹啊，佢聽佢個訪問咧，佢完全係好單純嗰啲，同埋咧佢啲頭髮咧短短咧，咁啊接受訪問嘅時候咧有啲飛咗出嚟，係 啊，啲鴨仔、毛仔咁樣啊嘛，我又見到啊，好可愛。 希望即係所有年輕人都有夢想，呢一首歌係 Beyond 嘅。 好。 一定要有夢想， 一定要有夢想，跟住我哋嘅夢想出發， 殺啦！十二点钟听紧风骚快活人啦，32度嘅温相率湿度72%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有几程嘅骤雨。今晚大致多云，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先听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咋，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12搭二过少少啊，风骚快活人话俾你听，32度气温，相对湿度73%。逢星期四有呢一个环节就系、是、寻找爱的故事。 故事讲述者有 Shelley， 对唔住系 Helen 加埋 Dilly 嘅。 小木盒杰仔系一个机电工程师，佢工作好忙噶，不过佢做得几好，已经有属于自己嘅公司啦。佢成日都要周围飞，周围去开会，亦都可能因为系咁样，所以根本好少时间可以陪老婆仔女。有一日系乡下嘅妈咪打电话俾佢， 喂，阿杰仔啊，你契爷咧就啱啱过咗身，今个星期日咧就系佢个丧礼。唉，阿契爷咧咁锡你。你唔忙嘅话咧，就最好翻嚟参加啦。 好啊，我睇下有冇时间翻嚟啊。 杰仔嘅行程，佢都要问过秘书先知。不过佢突然间谂起契爷个样，佢知道就算佢几忙，都要抽时间去见佢最后一面。契爷系杰仔细个嘅时候嘅邻居，啱啱住正喺杰仔隔篱屋。契爷结咗婚好多年噶啦。不过一直都冇小朋友，佢一直都系做电器维修嘅，喺条村里边每一家人嘅电器坏咗都系揾佢整嘅。杰仔自己嘅爸爸好早就走咗啦，契爷担心杰仔嘅童年缺乏父爱，所以就收咗杰仔做佢契仔。契爷好照顾杰仔嘅，基本上佢就担当咗杰仔嘅爸爸。杰仔记得自己读小学嘅时候，每日放学一抌低书包就跑去契爷屋企，一路睇住契爷点样拆啲电视啊、风扇啊咁。契爷会教杰仔一啲修理电器嘅方法，有时仲会俾佢试下整一啲简单嘅电器。杰仔日日都唔肯走噶，直到妈妈叫佢翻屋企食饭为止。有时契爷仲要上门去整电线啊，又或者整一啲大型嘅家电。杰仔次次都话要跟住去，契爷冇晒佢办法，于是就俾佢掹衫尾跟住去。有几次啲客人仲以为杰仔就系契爷个仔。契爷唔单止好关心杰仔嘅学业，佢仲关心埋佢识啲乜嘢朋友。仲记得杰仔中学考试放榜嗰日，契爷同佢啲朋友一齐喺度等成绩，佢仲紧张过杰仔啊！契爷一听到杰仔考到入第一志愿嘅名牌大学，契爷开心到请晒杰仔全家人同埋啲朋友一起出城去间高级餐厅度庆祝。但系自从杰仔出咗香港读大学之后，佢同契爷嘅联络就越嚟越少啦。经过杰仔读大学、读硕士、结婚同生仔之后，杰仔每年净系放长假先至翻乡下探妈咪，同埋见到契爷。契爷嘅老婆喺几年前过咗身啦，剩翻契爷一个人住。因为冇生小朋友，契爷就唯有靠隔篱村个侄过嚟照顾佢。而家终于因为老人病过咗身啦。杰仔赶翻去契爷嘅丧礼，丧礼仪式非常简单，参加嘅人就唔多。契爷本身屋企都冇乜人，嚟嘅多数都系村里面嘅老客户同埋旧邻居。丧礼完咗之后，杰仔去契爷屋企度行下。呢间屋充满咗杰仔童年嘅回忆，所有嘢都同以前一样，只系契爷已经唔喺度啦。契爷嘅屋企人仲未决定点样处置间屋，不过契爷临终嘅时候交代过。 如果阿杰仔想要间屋嘅话，咁啊留俾阿杰仔咯。 杰仔一路经过客厅、睡房，甚至嗰个工具箱，全部都系杰仔以前日日都见住嘅嘢嚟噶。杰仔逐样嘢去摸下佢、掂下佢，睹物思人。杰仔终于忍唔住眼湿湿，佢喺度谂。 如果最初唔系契爷喺我细细个嘅时候教我点样整电器，我而家根本都唔会系一个机电工程师。 杰仔不断谂起细个嘅时候契爷俾佢做师傅仔嘅情况，到佢而家事业有成，都系因为契爷。一路行一路行， 杰仔行到去契爷嘅厨房，佢记得嗰度应该摆咗个木盒噶。嗰个木盒系杰仔小学五年班上木工堂做嘅。佢仲好记得当佢送俾契爷嘅时候，好郑重咁同契爷讲： 契爷，契爷，呢个木盒咧送俾你嘅，俾你咧装你最珍贵嘅嘢嘅。 杰仔觉得好奇怪，上次翻嚟明明都仲见到木盒喺度噶，点解而家唔见咗嘅？丧礼完咗第二日，杰仔出翻香港，翻到屋企嘅时候，门口有个包裹，一打开，原来系个木盒。个木盒保存得好好啊，一睇就知道契爷好珍惜佢。木盒入边摆咗封信，啲字好真啊。原来契爷最后尾患嘅应该系帕金逊病。封信里边系咁写嘅： 啊，杰仔啊，你话过咧，呢个盒系爱嚟装我最宝贵嘅嘢嘅。啊，多谢你喺我呢一生里边陪咗我咁多开心嘅日子。呢啲咧就系我最宝贵嘅嘢啦。 杰仔睇完封信之后，佢喊到收唔到声。 早知契爷咁珍惜我陪住佢，我就应该多啲翻乡下探佢。我谂错晒啦，我仲以为我大个咗，唔好再麻烦契爷。我连佢病咗我都唔知道，我真系好后悔啊！ 一抬头，杰仔见到佢台上面嘅全家福，隔篱仲有张佢仔女画俾佢嘅父亲节卡。杰仔决定听日唔翻工，佢要带全家人翻乡下探嫲嫲。 多谢 Helen Lily 嘅用心演绎，希望我哋都珍惜身边嘅每一个人，屋企人啦，朋友啦。但愿我哋好地利用我哋嘅宝贵光阴，同佢哋共度一啲宝贵嘅时间。总有你鼓励。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 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寻找爱的故事，爱如空气。这个故事是一位旅游达人分享出来的，他特别喜欢去旅行，去过云南、西藏，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就写了这个故事了。他有一次经过一个不知名的村落，在一间旅馆那里度过两日两夜。这个旅馆的老板是当地人，叫做白马刺王，他说是藏文之中极为普通的名字的。他个人很好客，很热情，一上来就说、我帮你拎，我帮你拎。他不只是做生意，反而好像一个多年没见的好朋友。好了，跟着安排好房间之后，这个旅游达人就被他们邀请一起去大厅那里对着个火炉取暖倾下偈。那天刚落了一场小雪，气温下降了很多，大家围在火炉旁边天南地北在倾偈。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小路仔跑出来，很兴奋地一路笑住一路跑来跑去，在玩有点疑的顽皮，一阵间又扮雀仔声又扮动物声，让到大家都笑了上来。跟着他扑向这个游客揽住了他，跟着呢这个旅游达人就问了，你爸爸呢？这个小朋友想了一想，拧一拧头，跟着走开了。这个时候旅馆的主人白马刺王就说了，他爸爸妈妈3年前就死了了，因为在公路意外那里翻车，现在是我照顾他，他跟我住的。跟着这个旅游达人有点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他是你的仔添。对方就说，他不是我们的仔，不过现在都当是了，我们是一家人，全村开会同意的。听到呢度，呢个旅游达人有啲好奇咁问：吓，你领养佢全村同意嘅咩？嗰、那个白马刺王露出一个好可爱嘅笑容，话：梗系咯，因为个个都想领养佢噶嘛。不过边个最适合领养咧，就要讨论，要大会决定啦。咁佢冇其他亲戚嘅咩？佢有亲戚噶，佢个亲戚都肯收养佢。不过我哋呢条村个个都好穷，我呢个小旅馆呢几年赚咗啲钱。环境稍微比其他人好啲，于是大家就一齐倾过之后，就由我领养佢啦。跟住呢个游客又问咯，咁其实佢中唔中意跟住你噶？你有冇问过佢嘅意见噶？嗰、那个旅馆嘅主人笑一笑话，佢好中意噶。其实呢一度边个领佢都冇问题，因为个个都咁锡佢。个个都对佢咁好，有好食嘅嘢咧，第一时间要俾佢食。所以你话咯，其实咪边个跟住佢都冇乜所谓啊！听完佢嘅说话之后，有少少哑口无言。喺呢度感受到其他地方感受唔到嘅人情温暖。我终于明白点解呢一个孤儿，佢唔会感觉上好孤单，唔会唔开心，反而经常好开心咁扑埋人哋怀里边，将笑声带俾每一个人呢。因为这个孤儿在这条村从来不觉得自己可怜，不觉得自己孤单。爱如空气在这个古老偏僻的小村落里面飘散着，在这些朴实的藏民心中充斥着，令人难以忘记。 失落了心仍在，这份爱比血浓，我爱你，你爱过我，再勉强你亦是难从。 千万里一场梦，风浪里的汹涌，抹去你，抹去你爱，没有影踪。像已失败，可是我不介怀，看见你，再看见你，我发觉爱是无涯，只是你心情坏，将爱火也活埋，你错了，你错过了，没法可解。我爱你冷傲，你那愤怒，我与你自豪，我愿能对你流露。 七九哥，爱是无涯，四点廿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嘅《风骚快活人》啦，好快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话爱欣健。 万马千军都不可禁，能为你不管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5.25 至 5.5 厘。在本港，汇丰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是 5.875 厘不变，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亦维持不变。香港金管局表示，根據聯儲局公開言論，最快可能在九月舉行的會議減息，但減息步伐是否如市場預期仍存在變數，港元拆息現階段仍處於相對較高水平，而往後息率走勢尚未明朗，提醒市民在作出置業、按揭或其他借貸決定時，應該小心考慮和管理利率風險。行政長官李家超和特區代表團繼續第二日在越南的訪問行程。李家超早上先到越南政府辦公室 和越南副总理陈刘光见面会谈，两地稍后会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下午亦会分别拜访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和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代表团一行人寻日挨晚由柬埔寨转抵越南河内，洪波和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阮明宇到机场迎接。李家超在抵埗后和越南商会共进晚宴。李家超结束在越南河内的行程后，会在晚上飞往胡志明市。运输署批出五个的士车队牌照，其中一间获选车队星群的士服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敏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初步會有350架新車加入車隊服務，目標到2025年下半年會有共450架新車，當中包括純電動車和可放置輪椅的的士，但不考慮引入四座位或五座位的士。鄭敏儀說，車隊的士收費會較咪標價貴大約10%至25%，根據經驗是乘客可接受水平。他說牌照對車隊僱用司機有數量規定，公司已經聘請大約50名司機加入車隊，未來會有大規模招聘。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席主任何志強認同，的士車隊可為業界樹立新形象，車隊符合港人需要，可以撥亂反正，令非法白牌車失去生存空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持續酷熱，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34度或以上。現時氣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11点，跌33点，成交金额5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71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87元，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62.5元，跌3.2元。腾讯控股364.2元，升2元。阿里巴巴77.65元，升3.5元。中海油20.65元，升1.5元。美团109.6元，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41元，跌3.6仙。汇控69.5元，跌咗4.5元。京东集团99.05元，跌4.95元。友邦保险52.95元，升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3。日元149.44，瑞士法郎0.877，加元1.381，人民幣7.23，英磅對美元1.286，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38,045點，跌1,056點。港金報22,750元，升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444.66美元，賣出2,445.2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八月 3号晏昼3点，二台 DJ 李志刚、黄天怡、奔神、梁继章、欧瑞强将会现身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连同一众年轻偶像歌手边唱边玩游戏，兼且分享 DJ 文化，一起开创新星途。 把握机会成为二台一份子，快啲报名参加我是 DJ 啦！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不可队，遇上7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做个醒梦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想想。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做隻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得啫 ，Eric 你好啊， 你好啊，点样啊？ 点啊？佢哋 几好啊？ 几好啊？ 头先我同你闲聊， 系啊，我知啊， 好开心啦，系咯， 开心啊！听闻你哋好眼瞓，成日睇奥运， 有边个唔 系啊？全香港人都系啦， 系嘛？冇办法啦 ，Eric 你有冇睇啊？ 系咯， 我睇咗少少诶排球啦，中意睇排球，男排、女排都中意睇。 你净系睇你自己中意嗰啲嘅啫。你唔會嘗試睇其他啲，譬如摔跤啊，即係我唔係話乜嘢。 一個5歲細蚊仔，你真係冇時間做咁多。 哦，係， 啱嘅， 啱嘅，啱嘅。 咁都好少，我唔知啦。我就好似好多香港人咁樣，都少咗好多睇電視。嗰日我開翻嗰個電視睇咧，就我諗啊，點開嘅？ 唔係啩？ 記得咗點開啊？ 係啊，係啊。平時你真係開落開去睇嗰啲上網嗰啲嘢嘅啫嘛。所以呢位，所以今日我哋講咩咧？嗱，我有留意，我哋咁多年咧都好多時講啊，你有隻狗你會點？有隻貓有咩病或者咩情況，或者有時有啲新聞。不過咧，好似冇乜印象講過養狗為乜咧？有咩好同埋唔好咧？咁基本嘅嘢都未，好似冇咩講啦。起碼做個話題，所以今日我哋試下講點養狗有咩著數，養貓養狗同埋養乜狗有咩唔好？ 嗯， 好啊， 好啊，好啊， 你今日我或者交俾你哋先啦。 好啊， 養 狗 有咩好？ 養狗先， 開門口。 而家啲狗 唔咁好啊，邊鬼佢用只狗開門口噶哥？ 喂 ，Eric， 你做咩話我？ 喂 ，Eric 啊，你雖然咧你咁樣講，你有你嘅諗法啦，即係而家仲邊會咁噶？大家當寵物啦咁。喂，但係咧我發覺咧，其實咧嗱，我唔知係咪隻隻狗都係，即係種種嘅種類狗都係啊。我嗰只狗咧係真係做到，我唔係叫開門口啊，而係話咧當有一啲陌生人行。近嘅门口会吠，起码咧叫做提醒咗我哋屋里边人啊，咦有人，你明我意思啊？ 所以好多人住村屋都会 系啊系啊 系嗱，咁啊呢个系一个可以话好处，不过 at the same time 又系一个坏处。 冇错，你会俾人投诉，因为你狗成日咧喐啲就吠，冇错，呢个亦都系好处都唔好处。 呢个就一个即系 neutral 嘅嘢啦，咁啊啊。咁啊，繼續啦！好處依個係一時事啦。 不如咁啦，我講三個啦嘛，費事咗咁耐時間。第二個咧就係話咧，當你悶嘅時候咧，佢真係一個咧好 attentive 嘅，佢好關心你，好留意你嘅夥伴啦，係嘛？即係你總之你佢成日望住你嘅，即係你翻嚟佢係會歡迎你咁樣咯。第三樣嘢咧就係話咧，你會有一種可以照顧一種生物嘅。做得到呢一樣嘢啦，譬如你屋企冇細路仔嘅，或者甚至單身住嘅，咁一樣嘢俾你照顧咧，其實係一種滿足感嘅。 係啊，一個心，你意思係一個心靈嘅， take care 一樣 心靈嘅 係啊，必須要 咁樣啦。 係啦，我講三樣。 慘啦，貓樣樣都冇啊！ 貓其實我 貓真係冇啊！ 我將會講狗嘢，全部貓都大 致上都一樣嘅啫。嗱， 點會咧？咁 廢就係幫你個心臟嘅。 幫心臟就係你摸佢嗰下啊嘛，係 啦，會減低你個血壓， 減低你個血壓，你個 relax， 膽固醇都好啲。 我知呢個係噶， 可以食多啲大閘蟹， 係 係咁樣就二咧。 你話㗎， 啱啊，同埋你養只狗一定多少少運動㗎嘛。 即係你會帶佢出街， 有啲人唔理嘅， 有 啲人喺屋企嘅， 同埋你抵抗力會好啲啦。因為有之前有講過，特別即係譬如細蚊仔，如果早平時頭嗰幾個月接觸啲狗咧，其實佢抵抗力好啲，人都係嘅。所以我哋即係正常同佢玩啊， 互動 你啊，係有你可以咬話有啲污糟，不過嗰啲污糟緊要嘅，唔可以太乾淨嘅，所以會幫你個抵抗力啦。頭先你講啦，嗰種陪伴啦，減低你個孤獨啦，係啦，同埋減低焦慮添嘅，所以就咁摸只狗會減低你嘅腎上腺嘅，其實 係啊，我知啊。 咁啊，腎上腺就會減低你嘅心跳快同埋個血壓啦。 我嗰時對唔住 Eric， 我嗰時聽過一個藝人佢講咧，每朝翻工前要摸捉住只狗聞下佢啲味啊，即係。佢係好中意狗嗰啲身上嗰啲味，聞完之後咧，成日開心翻。 係啊，係啊，有係個人都有啲唔同嘅，不過係啊，我有個朋友就係摸佢老婆咯，摸佢聞佢隻手。系啊， 你呢啲你唔好讲俾我听啦 ，Eric。 唔系我啊，佢又讲紧你啊。咁啊，不系啊，佢真系闻诶，中意闻佢个手诶手即系个手腕个位 系啦， 系啊， 咁就好有满足感咁翻工啦。 系啊，有啲荷尔蒙嗰度嘅。 系 啊，嗱，咁样就加埋咧，就会帮你减低你焦虑同埋甚至乎抑郁。 嗯哼， 系咪咁样就同埋咧制造一个正念啊。 嗯。 系啦，正念啊，因为你养只狗好多时，你就会忘记未来，忘记个即系过往咁样啦，就同只狗喺度生存喺呢个 moment。我认为一个比较佛性，不过都系一个好紧要嘅嘢啊。 嗯， 加埋咧，好多时你养只狗就会有一种 community 啦，因为你带出街，你会其他有 系啊系啊，有啲狗友同你倾，咦你就好得意，咁就识到好多朋友。 啱啊， 系啊。 咁如果只狗唔得意咧？ 系啦。唔得意都有人講， 哇！你只狗好唔得意喎， 好少聽到喎。通常只會 做咩話我只狗啊？ 通常都過咗之後就，哇！頭先佢你有冇見到好醜樣？ 唔止係你同其他狗住嘅，其實你會吸引到唔係狗住。 哦，係啊，你又講得啱， 係啊， 會有啲女仔細路仔走埋嚟，咦，好得意啊！你狗仔咁樣， 哦， 要整起把聲 嘅， 哎呀，得意啊！真係噶，你見到得意呢只狗就唔知點解你會哇哇音嘅，係啊， 咁樣就加埋咧就好明顯就。其他嘢就有老人家有小蚊仔會頭先你講教佢嘢，同埋好明顯帶到歡樂同埋entertainment 俾你啦。咁有咩唔好啦？ 嗯 ，OK 貴咯， 係啊，要俾錢咯。 狗你下下你一年使即係獸醫 bill 啦，同埋佢嘢食啦。其實就即係第一年可以使兩萬蚊嘅，萬幾 你講過， 我知啦， 呢個都計緊要下啦。另外一樣嘢咧，就好明顯你要改變你嘅 lifestyle 啦。你個時間嘅個 commitment 對 一樣嘢，你一定要 spare 啲時間俾佢咯。你唔可以當佢一件傢俬擺咗喺度就算咯。 係啦，咁你帶佢行路啊，帶佢同佢玩啊，同佢一齊啊，其實全部係咪？同埋你留佢唔理佢，佢就會製造。佢有焦慮，加埋佢有啲行為上嘅問題，就整到成件事仲核突啲啦。 嗯， 好明顯你去旅行麻煩咗啦。 好麻煩，你真係揾人 take care 佢。 係啊，我個同事啱啱想租樓，佢有隻藏狗嘅。 係，有啲地方唔租咯。 少咗選擇啦。 係啊。 系咯，難啲啦。咁加埋你又要加埋要教佢點樣大小二便啊，一定污糟啲噶啦間屋。 係，冇錯。 你訓練得幾好？ 咪有味咯。 係，有啲味啦。系啦，同埋要佢要甩毛啊，剩啦，咁样就同埋草啦。头先讲草嗰样嘢都紧要啦，同埋最尾啦，就系佢过身嗰阵时，你会伤心啦。 嗯， 呢个都系好多狗主嘅一个唔再养嘅原因，就因为我太伤心啦，上次咁样。 同埋你同佢嗰十几年个 bonding 系好深入嘅，即系有时仲深入你同你人嘅。 会 啊， 系啊，因为佢系无条件嚟俾你爱，系啦，所以好过老公老婆。 佢陪我嘅时间可能多过身边嗰个。 系啦系啦，所以嗰个 佢冇得拣啫。其实佢都冇得拣嘅，系咪啊？夹硬无端端就去咗你屋企度住。 你唔好再问我啦。 你可以禁锢人嘅。 系啊，即系有少少系咁，佢真系走。 系咁啊，系嘅，即系佢得你一个朋友。嗰句说话讲得好， 全世界都系得你一个。 佢嗰句话真系讲得好，你有好多其他嘅朋友，即系咩都有，但系你就系佢嘅全世界。 系啦，好似其实同养细蚊仔嗰种满足感一样嘅， 你佢冇選擇係喺你嗰度，佢成世界就係你。 冇錯。 所以製造咗種，所以嗰、那個鍾意寵物個愛同母愛同埋父愛係好似嘅。 但係 Derek 你唔講貓嘅，咁貓點啊？ 其實貓頭先講嘢大部分都一樣嘅啫。 但唔係咯， 咁容易打你，你個 容易打你好多。 係啦，同埋你可以拗話冇養狗咁互動性咯。 係。 係啦，所以就同埋你養記得養動物有多一樣嘢係一個風險嚟嘅存在。頭先我講有啲嘢惡性循環嘅，所以咧，譬如只狗開始惡啦，咁你又唔適應付佢越嚟越惡，或者佢有個問題，又長期嘅，你又唔想又冇辦法避免嘅，都唔係冇風險嘅，所以就呢啲係啦。貓就我認為貓同狗係一樣，我認為貓係容易打啲，不過就冇咗頭先有啲 咁多互動性 community 啊呢啲咁嘅嘢啦。不過就我都有留意。好明顯上網你 Instagram 啊嗰啲上網平台啊，你基本上即係貓相係出名，係所以其實都會有一種無疑嘅 community 嘅，其實 有 嘅養寵物 係唔係？我覺得點解我會覺得嗰只唔同咧，就係因為如果你係貓嘅話咧，主子係其實係貓奴嚟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嗰、那個身份地位唔同啊。但你養狗嘅話咧，通常嘅就會係即係只狗係要你照顧多啲咯，係、咪？但我又覺得就係貓，所以其實嗰樣嘢係兩樣唔同嘅嘢嚟。係 啊，其實我養咗咁多年動物咧，我自己培養我自己嘅生命咧，有唔同嘅。阶段咧会中意猫或者狗嘅， 同意啊， 两样都有佢嘅满足感。喂、好啦，今日话题讲到呢度好冇、 啊？ 有机会我哋再分享。多谢多 Derek， 拜 拜。 呢个时候有即安嘅，听日十点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好攰啊，攰死人啊！可唔可以斟杯 Sara 特饮俾我叹下？ 你作死咩？你后生细仔个做少少嘢，又话呢样又话嗰样，要饮嘢你自己雪柜攞啊 ！Sara 姑妈，求下你啦，可怜我呢个做到脊脊嘅肥强啦！ 嗱，饮水啦！你呢一轮搞乜嘢啊？ 啊，唔该姑妈俾水我饮啊！我呢轮咧搞货柜啊！吓、 啊，货柜有得做咩？吓、啊，好做咩？ 好啊 ，Sara 姑妈，等我娓娓道来啊！香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货柜处理作业港之一，每年处理的标准货柜单位数量上千万计的。 哇，犀利、哦！每日咪要处理咁多货柜，如果系嘅，日常作业嘅安全可以话至为重要啊！所以肥强啊，你做嘢真系要小心啲啊，唔好要姑妈担心啊！你知唔知啊？ 知道啦，因为货柜业咧，一般都系使用呢个重型机械设备操作，如果唔遵守操作呢啲设备嘅安全措施咧，咁就好容易发生严重嘅工业意外，分分钟搞咗人命噶。 Sarah， 肥强。谈什么谈得这么开心啊 Rivella 表姑姐，我跟 Sarah 姑妈说的，我现在真的修心养性，全心投入这个货柜业，我要做些成绩出来，不过做成绩之余，我当然是以安全为重啦。 啊，那真是又叻仔又乖仔啦，完全知道呢姑妈担心你，她一定会做足所有的安全措施啊。 货柜业的安全作业涉及多方面，例如货柜场除了近岸的一边外，使用机械设备作货柜处理作业的工业经营四周围都应该加以围封。而架设围栏的目的是确保所有想进入该工业经营的人都会经适当入口进入，目的是为管制人群，特别是那些不是很清楚货柜处理作业的危险的人。 咦 ，Rivella， 你系咪讲我啊？我真系唔系好清楚咧，货柜处理作业危险噶。阿肥强 ，sorry 啊，我仲谂住咧，每日啦可以煲嗰啲鱼翅汤你饮，整啲龙虾你嗒。依家唔使啦，我全部都留翻自己嗒啦。 波，其实咧，我晚晚向出边咧食花饺、鲍鱼，嗰啲鱼翅汤你整咗 Rivella 饮啦。不过你亦都要习惯企喺安全嘅地方，因为咧喺货柜场。各种货柜处理作业的地方，例如存放货柜的地方、工作地点、车辆通道及行人通道，都必须以分界线或者交通标志清晰界定。波波，小心啊！ 放心啦，因为我清楚知道只有获授权嘅车辆或者行人先获准进入货柜场。另外，负责人有责任小心安排货柜处理操作嘅机械设备及车辆嘅流动模式，以减少任何路线冲突及可能产生嘅危险啊！ 仲要为人、车辆同埋机械设备制定妥善嘅交通控制措施，以防止意外啊！同时咧喺显眼嘅位置要张贴告示，指示行人咧需要使用指定嘅路线行走。肥强啊，你帮我贴咗呢一张告示喺你个头顶嗰度啊！ 冇万能胶、啊，我一阵用钉鼠机钉实佢。 肥强唔好钉住，因为有关机械设备同埋车辆嘅行驶速度都要清晰定明及限制，以确保交通安全。仲要喺显眼嘅位置张贴安全速度标志，以确保操作员知识速度限制。肥强，唔该顺手钉埋安全速度标志喺你头顶啊！ 收到，系啊 ，Sarah 姑妈，借副黑超俾我嚟。 啊，攞去啦。不过咧，你要我副黑超有咩用呢？ 我知啦，一定系因为所有驻场嘅车辆，包括机械设备在内，都要安装有适当嘅黄色闪灯警号。车辆响货柜场内使用时，都要亮住闪灯啊！ 哇，真系好闪、啊！不过咧，都唔够货柜场啊嗰啲机械设备闪啊！ 系啊，货柜场里面咧，常用嘅机械设备包括叉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橡式起重车、龙门架起重机， 仲有塔式起重机、流动式起重机，同埋相类似嘅货柜处理设备。哇，真系好闪好靓仔啊！真系睇得又用得诶，所以咧一定要确保机械设备安全使用，要作经常嘅检查、定期测试、检验同埋妥善维修，以维持佢哋喺良好嘅工作状态啊！ 而使用任何起重机械，应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的规定，由合资格检验员测试及彻底检验。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第五条。肥强， 诶，唔好叫我去检查，因为机械设备咧只可以由获委派及有足够能力嘅操作员操作，而该操作员咧系应该接受过对有关设备嘅适当操作训练。 肥强，我唔系叫你去检查，我系提醒你，如果你喺以下嘅情况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就要加倍小心：地面湿滑、闪避路上嘅物件或废物，仲有喺驶经或驶过行人出入口时。 我都知啊，就系如果绕经视线受阻嘅角位时，又或者喺任何嘅车顶正距唔足够嘅地方，都要特别小心啊！ 肥强，如果你是操作员，你的视野或者视距因为天气恶劣而受影响，那你要怎么做啊？ 简单啦，如果操作员的视野或者个视距受阻，就要特别严格监督机械设备的操作。再严重啲咧，如果机械设备操作不安全啊，要暂时停止操作啦。 仲有啊，如果发现任何机械设备操作严重不正常，又或者是警告设备损坏，操作员咧应该要即时停止操作该设备，并且要向主管报告啊！ 有一样嘢要特别提大家。 咦，咩事啊？ 依家系打风季节，如果吹起强风，就要有特别嘅预防措施，例如限制堆叠货柜嘅高度，最重要系将啲货柜放响状况良好嘅地上面，必须将载货嘅货柜放响整批存放嘅货柜最顶层。以及使用堆叠装置或捆锁，特别是外露的货柜层。 另外是这个堆叠货柜的时候，货柜的纵轴应和主要风向一致，在暴风或者台风警告而发出的情况下，放在货柜堆角位的货柜应加以固定，如有理由预期货柜会被强风吹动，任何人士都不可以进入或逗留在货柜堆放区内。遇强风时，货柜应该用绳扎稳；遇上恶劣天气时，应该暂时停止货柜的起卸工作啊！ 应协调逐步关闭某些堆放区的工作，以防止有货柜处理设备在有工人进行捆扎工作的地方同时操作。工人在风过后解开捆索时，亦都需要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噶。 原来我哋都咁熟悉货柜处理作业嘅安全，咁我就放心啦。大家做嘢一定好安全。货柜处理作业要特别小心， 做足预防措施，咁就免伤身。我系范明希 Rivella。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嘅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或者系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天一光一起身，肚饿了，气未接，也让手机先起身。刚执紧背景深，美发要靠女人，方可吸引。若你这刻未细看， 我现场直播未完。 若你赞好未有案， 我又来限时动态。 逐格照片为你放， 你暂时未回应我， 而我每天只想跟你讲。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唯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得几处。自拍变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试。天光早发翻，接受我，拒绝我，记录我忐忑循环。这世界这困困，你用了我视野，一一饱览。若你这刻未细看。你赞好未有案， 我又限时动态。 逐格照片为你放， 你暂时未回应我， 而我每天只想跟你讲。乱拍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唯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得几寸。边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试。若爱似光圈，那样微妙，像化妆能营造独有格调，低费指尖，然后。乱拍与自拍，你话看得见，穿梭好去处，我为你推荐。唯怕你闷了，我就变身得几寸。自拍变合拍，你被我感染，只想拉近你，这习惯不变。来吧，随便放闪，天天也在闪。惹人厌，想爱即爱，取决我这一秒。可占据视线，这秒一秒触发你的心跳。等你脸红了，想问即问，写笑可。